我国绫罗海豚馆新近推出朝鲜东海海狗技巧节目，给人们增添喜悦。驯兽者在海豚馆自行驯服朝鲜东海海狗，给他们教了技巧。首场演出在去年四月举行，当时海狗只会做向观众鞠躬和观众握手等动作，而在时过一年的今天展现出各种动作。绫罗海豚馆的海狗技巧水平高，身长 1.5 米，体重60公斤左右。